湖的月亮，守着家乡照在边关，年轻的夜晚你也思念，我也思念，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，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，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，你在边疆长风时光，那丰收河里有你的甘甜，也有我的甘甜，金谷山岗有你的一半，也有我的一半。心身祖国不惜流血汗，我肩负着全家的重任，你在保卫国家安全，啊，祖国昌盛有你的贡献，也有我的贡献，万家团圆是你的心愿，也是我的心愿。